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齐小姐的去而复返着实给了我又惊又吓。齐小姐 你不是回去了吗？因为你没走，所以我就回来找你了呀。啊，这样，陆小姐他们呢？他们已经回去了，我自己有车，所以不用跟他们同路。想到夜深风寒，不放心胡先生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便回来看看。我心中冷笑，一个小女子大半夜孤身跑回坟地来，就为了看我还在不在？这样的烂借口也好意思说出来。哼，齐小姐，开门见山吧，啊，你故意避开了苏老和陆小姐折返回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吧？齐小姐用那种娃娃音嗔怪道， 不要这样说嘛，人家只是想跟胡先生单独聊聊而已。 那好，那我就听听，齐小姐想跟我单独聊什么？因为漆黑一片，我们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表情，只能从语气中判断对方的情绪和意图。我能感觉到齐小姐忽地收敛起了那情绪，严肃地说， 胡先生，我回来就是想提醒你，你不能相信苏家的人。 我心里一惊，却压抑住语调问，齐小姐这是指苏星海老先生？但没想到齐小姐的回答居然是， 不，我说的是所有姓苏的全都不能信。 这句话可比那张纸条来得更直接啊，而且不光是苏星海，连苏正也是，甚至连师从苏星海的陆素心说不定都包括在内。我立刻问道，为什么呀？难道说苏家做过什么事？ 琉璃佛灯乃是胡家不世出的珍宝，据我爷爷说，除了金陵三杰之外，没有外人知道佛灯的存在。胡先生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为什么当年你爷爷把佛灯交给我们齐家而不是苏家呢？ 也许是因为你爷爷当年在军中任职，更有利于在乱世中保护佛灯呢。齐小姐哑然失笑， 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连战连败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反倒是一直在打理古董生意的苏家过得太平安稳。而且你看，这些年风生水起的苏家，想必当年的战争他们没有站错队吧？换作是你，你会把佛灯托付给谁呢？ 齐小姐的意思是，苏家觊觎佛灯，因此暗中加害于胡家，而胡青山察觉到这一点，所以在大限之前把佛灯交给你们齐家，是吗？ 这可不是我说的哟。不过反正都是些陈年旧账了，我想也找不到什么证据，只是推测一下。 哦，是吗？既然都是些没有证据的陈年旧账，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当年的佛灯是你们齐家抢来的呀？那个年月官兵如匪，抢点什么易如反掌，何况胡青山死了，那也死无对证啊。 这番话我说的毫不客气，是因为无论对苏家还是齐家，我都没有好感。岂料齐小姐却不慌不忙地问道， 那是八年前的那场大火呢，难不成我们齐家还能隔海放火不成？ 我一愣，顿时语塞了。28年前的大火几乎不可能和齐家有关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两岸关系十分紧张，别说有人往来，就是信息那几乎都是封锁的。 那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无论是苏家还是你们齐家，我全都不信。 黑暗中，齐小姐发出了一阵难辨喜怒的笑声。 对陌生人产生信任，那可是件很危险的事。胡先生这么做，这样谨慎是对的。只是，苏家可不光只有姓苏的人哦。 我知道，他是指陆素心，顿时心中本能的有些不快，嘴上辩解道： 我这个人啊，一穷二白，没什么能让人惦记了。要说那个什么宝藏，我更是一无所知。 不，就是为了宝藏。虽然胡先生你可能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假佛灯在你手里，你又是胡家的后人，所以唯一的突破口就是胡先生你啊。 齐小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苏老都不知道的事啊？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， 没错，我不信任苏家，所以有所保留，但是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想要你帮我找到那个宝藏啊。 齐小姐你倒是坦率，居然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。 黑暗中，齐小姐轻轻一声叹， 这个宝藏我是一定要找到的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齐家的生死存亡。 什么意思？ 齐小姐告诉我，当年她爷爷齐丰年随国民党军逃到台湾后不久，由于种种原因便脱下军装开始从商。这么多年来，经过齐家两代人的不懈努力，齐家的企业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力。但是就在几个月前，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，齐家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了。 金融危机这个事我是听说过的，这阵子新闻里天天报，好像说是从泰国爆发的，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亚洲很多国家，中国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些冲击，只是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大吧。没想到齐家的企业居然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。 我父亲是独子，为了家族公司的事情已经病倒了，他膝下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我必须站出来拯救我的家族。 所以齐小姐就想到了这个宝藏了。 不，宝藏只是个备用计划，毕竟这件事情也只是我偶然从爷爷的遗物中得知的，不能够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上面。我本来的计划是把公司的业务和市场都转向大陆，因为大陆的市场更大，更有发展空间。但是，想要在大陆市场上站稳脚跟，必然要和政府搞好关系，得到大陆政府的支持吗？ 我立即恍然大悟，所以才会有齐家归还国宝这件事情。 对， 虽说琉璃佛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卖了或许能解一时之需，但那治标不治本，所以我决定把佛灯当敲门砖，抛砖引玉，取得大陆政府的信任和资助。 我真是暗地里佩服啊，没想到齐小姐年纪轻轻，眼光却如此卓越，这的确是拯救她家族企业最有效的方式。齐小姐沮丧地继续说，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佛灯还没有给大陆政府就先失窃了。 齐小姐，不瞒你说啊，警察好像是把我当成偷盗佛灯的贼了，但是我对此其实毫不知情。 韩警官跟我说过，但我认为破案是警察的事，他们怀疑谁并不代表我就要怀疑谁啊。我有我自己的判断，正因为胡先生你一无所知，所以我才觉得你可以信任。 你看到那个盗佛灯的人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如此轻易就被人偷走了？ 他表情凝重地皱眉道，胡先生，这正是我觉得知道越少的人越值得信赖的原因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齐小姐名叫齐家，是齐丰年的长孙女。齐丰年戎马半生，本以为会是个孙子，就取名叫齐家，取意于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但没想到生出来是个女孩，就改了个同音不同字，用了家作家人的家，仍叫齐家。两个月前，齐家辗转联系到一个国内的民间文物保护组织，希望通过他们来和大陆政府接头，然后以赠还琉璃佛灯为由，打开齐家的公司进入大陆市场的这个缺口。他未曾想到，自己联系上的这个民间文物组织就是苏星海的海怡会。苏星海得知此事之后，立刻亲赴台湾，一是为了鉴定佛灯的真假，二是见见故人之后。之后的事情就如同新闻报纸上说的一样，齐家以个人名义捐赠琉璃佛灯给南京市政府，媒体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宣扬了一把两岸关系的和谐友好，而私底下齐家也得到了承诺，齐家的公司会以合资的形式入驻南京，并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。一切看似十分美好，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问题就出在了佛灯来到南京的那天晚上。佛灯在正式公开归还南京政府之前呢，还是属于齐家所有。苏星海的海怡会提出了负责把佛灯护送回南京的请求，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。但是齐家却因为从齐丰年的遗物中得知了佛灯宝藏的存在，以及听说了胡家老宅大火等一些事情之后，对苏星海产生了不信任。于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偷梁换柱，把一个空箱子交给了海怡会，准备自己偷偷地带着佛灯来到南京，然后亲手交给南京政府，因为这是齐家剩下的唯一筹码，容不得有半点闪失。可谁知道，就在齐家一个人带着佛灯来到南京，并且入住金陵饭店的第一个晚上，琉璃佛灯就失窃了。齐家说，他觉得这次是有人早就安排好的，窃贼趁他洗澡的时候进入房间，然后几乎没有翻找过，就直接取走了藏有佛灯的那个包。等到齐家发现佛灯失窃，那已经是海怡会的人发现运送的箱子是空的，找上他的时候了。之后发生的事，我也就卷入其中了。齐家之所以相信我，其实是因为更加怀疑苏星海的海怡会监守自盗。 毕竟真佛灯被盗一事阴谋意味十足，而且齐家还不能把这些告诉大陆的公安，因为是他理亏在先呢。苏星海对此事极为不满，声称若不是齐家自作聪明，佛灯就不会被盗。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责任要由齐家自己来承担，佛灯一丢，他们齐家的命运就会又变得扑朔迷离。齐家不能够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警察找回佛灯上，而且即便找回来，那情况也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主动权和话语权可都不属于他们了。所以齐家没有选择，摆在他面前的唯一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虚无缥缈的宝藏。于是齐家便想通过韩城来找我，可是万万没想到苏星海在这个时候又横插了一杠子，说什么今天是胡家人的忌日，正巧当年的金陵三杰都有后人在，便一起祭拜一下故去之人。但是齐家觉得这是苏星海在故意阻挠他和我见面，也是苏星海心虚的表现。我听完之后问道，齐小姐，那现在咱们两个已经见面了，你又打算怎么样呢？齐小姐直截了当，我们一起联手找出宝藏。哈，找宝藏？那我又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跟我一人一半啊？ 不，宝藏我全部都要，因为我要拯救我的家族。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你跟我开玩笑呢你？ 他又继续说道，但是齐家的一切全部都将归你，也包括我。 这句话可是把我吓了一跳，就跟大半夜活见鬼一样。我惊讶地盯着他，可是他却一脸认真地看着我。齐小姐，这种玩笑就不要开了。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胡家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在大陆也没什么牵挂，倒不如跟我去台湾吧。齐家需要一个掌门人，而我也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 聊天聊成这样，我顿时觉得很尴尬。虽然我能在苏星海面前虚与委蛇吧，能在峰哥面前置之死地吧， 但我还真的不擅长跟女人打交道。我连忙后退一步转移话题，不是齐小姐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苏老不知道的事情？你就算要合作，那起码也得先拿出点诚意来吧。 你知道郎世宁的聚瑞图吗？ 啊，你是说那个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雍正画的聚瑞图？ 没错，聚瑞图是雍正登基那年画的，取丰年祥瑞之意，是雍正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而命令郎世宁画的。不过聚瑞图其实有两幅，雍正三年郎世宁又画过一幅，而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那幅就是后来画的，而第一张聚瑞图则保存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。 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郎世宁在1715年的时候远渡重洋来到中国，随后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，从此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。聚瑞图还不算是他艺术生涯最巅峰的作品，他最有价值的作品叫做百骏图。此图描绘了姿态各异的百匹骏马放牧游嬉的场面，全卷色彩浓丽，构图复杂，风格独特，别具意趣，被民间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齐家跟我说，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很多东西一开始是并不存在的，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候带走了大量文物，其中被私人侵占了一小部分，但大部分还是归入了博物馆，被收藏保护起来。 怎么台北那幅聚瑞图也是其中之一吗？ 据我所知，